那么对上面的枷锁和解锁呢，我们是用枷锁质量和解锁质量来表达的。如果要对数据项谁抢 Q 谁抢共享锁，我们可以用 look 杠 sq 来表示。如果要对数据项 Q 谁抢排他锁，我们可以用 look 杠 xq 来表示。而它们的解锁质量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 unlock 括号数据项 Q， 这表示要释放数据项 Q 上的锁。我们右面的图呢，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带锁的事物 T1 和 T2， 在这两个事物当中，我们有一些枷锁质量和解锁质量。